仲话自己系学生领袖啊？ 唔系，我觉得佢思想 屌你丑唔捻丑啊！我全世界未捻见过啲学生领袖系咁样嘅。 佢哋嗰个理论路都抵。 喂，你一系就搞波， 啊， 即系搞舞会啊，百万跳好似人哋理工当年咁，系嘛？香港大学 Hong Kong U 嘅 Miss Hong Kong， 你搞呢啲嘢算啦。 唔系好得意， 你唔好搞我哋嗰啲嘢啊，大佬，唔系我哋嘅嘢啊，系搞我哋同香港人有关民主前途嘅嘢啊。 唔系佢哋好似中共咁样，系想制造一个新嘅神话，然后就否定之前嘅嗰一套理论啊嘛。然后 佢想夺权，系啦，佢想反大台。嗱，当然你问我，我梗系明白大部分嘅学生会，我哋做学生会都知啦。嗰啲群众比我哋喺区议会嘅群众更加系疏离噶啦。 嗯， 系咪区议会我哋都有四五成投票率啦？嗰啲街坊仲要揾我哋帮忙啊？同学使鬼揾你帮忙咩？我揾你学生会帮忙，你估我会 GPA 高一点咩？唔会噶嘛，唔会多，唔会 B 变 A 噶嘛。其实系根本系好疏离。所以如果我系佢啲学生嘅话咧，我真系另外一个痴心妄想，除系谂住选之外咧，屌就又翻去读翻呢个 Hong Kong U 嘅，求其拣个 degree 嚟读一读咧，就走去选呢个学生会你老尾嘅。不过谂住屌你唔系啊嘛，几廿岁人你仲走去搞埋啲咁嘅傻嘢，大佬。 你唔系 law school 收过你嘅咩？ 系啊，屌佢好多年前啊，屌廿几年前 law school 收，我不过冇读啊，屌。 咪攞翻个 admission 入翻去喐佢哋啊！ 屌，翻阿戴耀廷啊嘛， 系 咯，听下戴耀廷讲书啊嘛，屌。咁以后 call 唔到佢嚟大军阀屌鸠佢啊，屌。 喂，唔系戴耀廷冇眼睇啊？你叫佢， 叫阿金英啊 Roger 嗰啲搞啦，佢哋。都仲廿几可以，即系当咪 choose student 嚟讲咯，屌你咪选呢个学生会翻嚟玩下咯，你好过俾呢啲咁嘅癫嘅人喺度冇啊！你仲俾一个发声嘅平台，佢扮 opinion leaders， 你先系恐怖啊嘛！喂，我哋真系唔想出声，都唔想干预你哋，你搞波算啦，你哋好唔好啊？你搞 Miss Hong Kong U 算啦。你唔好同我哋搞呢咁嘅政治喺度帮到忙。你帮共产党涂脂抹粉，你帮呢个专制独裁嘅政权减低呢个抗争嘅力量。喂，我嗰日先兴过火屎啊嘛，系咪？即系如果唔系我真系喺港台，我唔系一个先行人，我真系揼柒你嘅啫。我估有啲友真系屌，喂唔揼柒唔肯揼紧柒你啊，扑街！你讲埋啲咁样嘅嘢， 你愤怒系愤怒，佢哋竟然对独裁嘢仁慈。 喂，梗系啦，你对独裁者咁仁慈。喂，呢一个维园嘅烛光，我哋就系等紧呢一日啦。话俾共产党听，我唔妥你。喂，你竟然同我打散嗰啲群众，佢我咁唔捻妥支联会啦？边个叫你听支联会讲啊？边个要跟佢唱歌啊？我就系要嗰幅相咋，我就要共产党惊紧我哋咋。我越嚟越少人嘅时候，佢越踩我越埋啊！因为我哋话俾你听，如果你踩埋我哋嗰度，我哋系会抗争噶嘛。六四我哋廿七年我都记得啊。你唔好乱嚟啊，大哥。扮勇武，你救人哋天安门嗰啲勇武，你而家仲喺度踩人哋。你真系契弟嚟啦。 佢哋真系好勇武，佢对抗争者好勇武。 系啊系啊。 差唔多。 即系呢啲。我补充一点嘅咋，其实。即系你话。 收以为五啊。我以后冇你班撚咗，冇话我系学联秘书长啊，你老母。 啊、 我打镬你哋啊！屌你真系，我真系收以为五啊！真系我呢一生人里边，即系最失败就做呢样嘢。屌你，我都发觉，你唔好调翻转头讲啊！屌我最成功嘅， 佢边有个留言真系话你人生最成功 的。我人生最失败啊，就系搞咗做咗学联嘅秘书长啊！屌你，跟住而家你班友仔搞讲埋啲咁嘅嘢，屌你！香港学生运动之耻，你班契弟，屌你！仲系喺度讲嘅啫，我而家人生最快乐，本来呢个时候啊，屌！郁敏嗰个咩金主话唔知嘛话几多钱请阿 Billy 峰嘛，屌我一个 double 人工请你就得啊，屌我起码包你一年啊， 屌你做咩同佢 bid 啫，即系黐线， 屌就系翻我唔会 bid， 屌你问我翻嚟屌鸠佢啊嘛，屌请我翻嚟屌， 你边度翻嚟屌鸠，日日屌鸠佢， 屌我日翻到 office 屌鸠你啊嘛， 当佢 我人生其实最 happy 嘅时候，我又唔捻使点做啊，屌你真系， 我谂到画面好变态。 你谂到咩变态？ 咩你请佢翻嚟又屌鸠佢，仲变态？ 屌你真 系！我唔做呢啲嘢，屌！喂，老实讲，你日日喺个 Facebook 度咁捻样，你上次喺校委会嗰啲咁嘅行为啊，老细都正常唔会请你啦。虽然我可能会撑你，屌你咩？你第日你喺个 Facebook 度写我啊，大佬，我咪扑街系嘛？屌你真系！ 唔系啊，我 醒少少当帮忙啦。 唔系，但系转咗噶啦，其实你而家见到佢哋咧，系一个华丽转身，转咗个妆之后咧。你讲大啊！ 但系每况愈下喎、 啊，你转咗 一蟹不如啦。 唔系咯，你而家边个去冲呢、這个李国章？而家承认咗佢合法性噶咯，已经等于系